這個是不是只是因為他愛不愛香港人是沒有關 係的，即是沒有一廂情願，大家 其實說得最直接就是說什麼呢，搞旺了之後他在後面呢 FCO 第二份文件呢就說得更加直接，我覺得這份很重要、 嗯、 外交部通訊40547文件裡面、 嗯、 他就是說我認為香港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成為一個達至國際地位、具備高質素的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平的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範城市、 嗯、 以致在他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到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願意把香港收回。 是，即是如果是搞得掂香港， 即是說他拿到著數，他那麼窮，當香港成為模範城市，他可以得到很多利益的時候，他就不會收回香港了。 是的，即是一方面呢就將香港搞得好掂啦，咁啊成一個模範城市，咁、那個經濟發展咧遠遠係拋離呢個中國大陸嘅。第二樣嘢咧，而中國大陸如果可以咧通過呢個模範城市咧係攞著數嘅，咁啊變成咗一隻所謂嘅衛生金 金蛋 嘅 我，同埋佢嘅理論好得意，佢就話如果香港搞到殘曬，乜嘢都冇，經濟又唔好，中國會立即收回。 係啊，或者係都冇利用價值， 冇利用價值啊嘛，咪收翻佢咯。 咁係啦係啦，仲擺喺度俾你喺度做咩咧？咁樣 嗱呢個就真係主宰咗我諗。咁多年到而家， 系 嗰个香港嗰个前途，其实就是麦理浩当时建基于外交地缘政治嘅分析、 嗯嗯， 得出未来十年中共一定会处理香港前途， 系 所以呢十年之内我哋要 buy time， 一定要 用一个步伐急速嘅政府去推行，嗯、所以十年建屋计划，九年免费教育，嘘、 嗯、 一声， 系 咁你死啦。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喂殖民地班官。以前嘆慣的柏立基年代， 嗯嗯， 戴倫子年代，咁點搞幫麥理浩做嘢嗰啲人係咩人呢？有冇人問過？ 換人啦、 啊，換人係啦，嗱呢、這個同阿董好唔同啦，阿、哎、董就喺外邊揾一班人，麥理浩就唔係。 係， 我問過當時嘅做過麥理浩秘書嘅劉李麗娟， 係、 佢就話我都唔知做乜，嗰陣時我考咗入政府冇耐啊。 點解突然間叭叭聲？ 叭叭聲去咗港督府翻工，做咗麥理浩嘅秘書。 喂，以前嗱嗱呢個又要講翻，以前喺殖民地，譬如喺香英國咧管治殖民地，譬如管治香港咁樣啦。其實佢咧係嗰啲官員咧，佢分成三個 grade 嘅喎，即係嗰啲政務官啊、嗯、，A grade 即係甲級 ，B grade 即係 甲 級同埋 C grade 嘅嚇。但係咧係有分嘅，就係話咧 A 級咧。譬如以前的報政司、啊嗯、或者是這個的、警務處長、啊、這些 A grade 一定是規定一定要是英國人 的。好了，跟住 B grade 的話呢亦都是規定一定要英國人的、嗯、那個差別是什麼呢？就是說為什麼這兩個一定，因為呢 A grade即係甲級嘅咧，一定係會接觸到一啲敏感嘅， 即係保安司啊，係 啦，一啲敏感嘅 財政司啊， 係啦。咁如果咧，當呢個甲級嘅，即係譬如嗰啲嘅啊報政司等等呢啲官職，佢有時會放假噶嘛，咁、 嗯、 就可能 B grade 嗰啲 acting 啊嘛，喂 acting 佢都會接觸到啲敏感嘅嘢噶嘛，所以呢兩個一定係呢兩個級咧一定個鬼佬嘅啫，係去到 C 級嗰度咧就唔影響，係就可以到你嗰啲嘅華人，咁其實都係好少嘅。都係好少 嘅。但第一個提拔呢啲華人去做 secretary、policy secretary 係麥理浩喎。係。譬如好簡單啦，廖本懷， 嗯， 即係呢個芭蕾舞教師啊，即係阿毛妹個老公啊。廖本懷就係十年建屋計劃裏邊掌舵人啦。 嗯嗯。 咁佢就係提拔呢啲華人嘅 A.O. 上去喎。係係。咁就嗱，佢自己 office 裏邊咧就阿陳祖澤啦，即係 John Chan 啦，而家仲喺度啦。係 係係。 劉李麗娟啦， 嗯、 就係呢啲所謂本土化啦，開始揾一啲嘅本地華人，因為咩咧？佢哋肯做啊， 係 同埋冇咁多機格啊。反而你揾班鬼咧， 嗯嗯嗯， 我大佬佢個 agenda 排到滿曬，你諗下真係神奇嘅喎，其實即係佢做到咁多嘢啊， 掛個名嘅。 你睇董建華講啊講得多，但係做好少嘅啫喎。梁振英又係講好多，但係做到嘅好少，但係佢做曬出嚟。 係 嗱，但係麥理浩好鬼聰明啊！佢頭先我講嗰個外交部嗰份文件裏邊咧，佢就話要將香港建設成為一個模範城市，不過要低調進行，不要令到中國提醒，即係警覺。 係 即係話咧，佢 潛即係 即係做就。即是不讲就做。 做是不要讲了。 董建华这些这样的垃圾。 不讲就 特首呢 做到 就是讲就不做。 不要做。 是啦，讲就多做就少。 是是。 麦理浩这些就是什么呢？嗱嗱临用十年时间将香港的面貌改变。 嗯。 好啦，就是这个什么啦，我成日都说。新市镇开发找什么人呢？ 就是而家孫明揚， 係啊， 葉樹坤， 即係譬如沙田就係曾蔭權啦， 呢一代啦。曾俊華喺哈佛翻嚟就喺沙田做 D.O.， 嗯， 就協助曾蔭權。 曾 蔭權就管地政開發，嗰陣時 D.O. 好大權嘅， 係 係，即係話成個新市鎮點解發展得咁快啊？權力下放啊嘛，學唔學到嘢咧？而家係冇人學到。李方真係靠一個麥理浩啊？點做啊，大佬？喂，只是三个新市镇，荃湾、沙田、屯门， 是 吗？荃湾早期一点，沙田、屯门，沙田就很明显了，屯门也是再迟一点， 屯门迟一点， 怎么搞呢？就是找那些 DO 嘛， DO 就是放权， DO 管埋地政的，其实那时候就是说这幅地拿来做什么，那幅地拿来做什么。 这个又要讲一讲，因为那时候他发展的新市镇全部都在新界的嘛，那就 叫卫星城市，我记得是小学的时候， 叫卫星城市，是小学那些什么 社会要教， 社会科要教的嘛。这个呢又涉及那个地，因为涉及那个新界那个地 土地安排 的安排，因为很得意，原本呢就以前呢新界那些地呢就是属于那些，就是新界的大族，什么邓氏啊，嗰啲咩廖氏、文氏嗰啲，佢哋控制噶嘛，咁佢哋系擁有嗰個所謂嘅地骨，咁跟住咧，可能個地面咧就租俾人，有所謂地骨同地面嘅安排噶嘛。但系咧，因為一八九八年 拓展新界， 拓展新界界址專條之後咧，英國人一嚟嘅時候咧，就係啦，就話你班嗱你呢班咁樣嘅地主，你如果係話邊笪地方係你嘅，你好嚟我李文府度咧就係登記，你唔嚟登記咧，其他嗰啲你冇登記嗰啲就屬於政府噶啦。咁所以好突然間咧，係成個嗰啲嘅土地政策係轉變曬，即係所有嘅地咧其實就屬於政府嘅， 大部分係政府。 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全部都是的了。而你即是后来变成了，譬如你那些姓邓的继续都说那块地是你的，变成了什么？是政府租给你的，是调回转这样的。所以呢去到十年建屋计划的时候，譬如说好典型的，譬如你要發展呢個荃灣咁樣，咁荃灣譬如咩三棟屋，即係而家有三棟屋嗰個博物館啊嘛，嗰姓陳噶嘛嗰條村，咁你成條村即係大概四周圍嗰啲地咧，你都要收翻嚟噶嘛，咁你要補償翻嗰啲地俾佢，咁根據嗰個嘅原本新界嗰個咩拓展專條咧，就有講過嘅，就話如果政府係要收翻新界嗰啲人嘅土地，咁樣咧要做一啲唔知咩做呢個戰做炮台啊，起乜鬼嘢嘅話，你就要有適當嘅補償咁樣噶嘛。咁所以咧，佢其實發展新市鎮嘅時候，背後係涉及到好多嗰啲嘅補償啊。即係譬如話，我要你笪地嘅時候咧，初最早期嘅問題就係我要咗你呢笪地嘅時候咧，政府喺另外一笪地咧就俾你嘅，咁換換啦，後來冇得換啦，咁啊變成一張換地嘅 權益書咯， 權益書， 收尾攞嚟買一張換地權益書， 係啦，就四圍賣 俾地產佬， 係啦，咁所以呢啲嘢全部都係就係嗰啲地政嗰啲嘅官員咧去處理，係變咗好複雜，所以係唔係咁簡單嘅嘢嚟嘅。 所以我就話我哋對麥理浩年代咧，好多人就懷念咧，但係我覺得更加重要就唔係懷念，而係理解。我覺得從一個研究的角度去理解，如果唔係冇意思嗰啲嘢，麥理浩已經過咗身，香港亦都離開咗呢個英國殖民地好耐，二十年。但係我就係話，將權力下放於地區呢樣嘢，到今日都做唔到。香港嘅社區建設更大程度因為權力下放。如果你話由中央官僚去推動咧，肯定十年之內係冇辦法將香港嘅面貌由一個第三世界嘅城市，突然間十年之內嘣一聲。是轉變了成個面貌。 頭先都講過啦，回歸到廿年都冇咩做過嘢。 係咪嗱？你好簡單，第一整頓官僚就係除咗本土化提拔呢個華人嘅 secretary 之外咧，第二咩咧？整頓嗰啲嘅紀律部隊啦， 係 包括成立廉政公署啦， 將 台警隊嘅反貪污部將佢變咗成為呢個 ICAC 啦。咁我就話啦，第一任我喺節目都講過，第一任廉政公署行動處嘅處長即係呢個李寶蘭嗰個位咧。麥理浩是不識人，咁點算咧？我又不可以在香港警隊裏邊揾，因為嗰班人 嗰陣時已經腐化曬 ，corrupt 曬㗎啦嘛， 貪污嘅都。 咁英國外交部就話：，咁、哎、啦，我介紹一個馬爾他嘅警察總監俾你，就係叫彭定國，就嚟咗香港，就覆信俾麥理浩，就係話嗱，呢、這個人你去揾佢啦咁啊。咁我就係揾咗佢，結果佢就嚟咗香港，就出任第一次第一屆 第一個 ICAC 嘅行動處長，我做咗好耐嘅其實。呢啲就係帝國嘅人才咯，我成日都話，係、咪？你要做，你要做到先得。麦理浩不会好像香港那些华人那样委过于人、最衰都是肥佬黎啦，最衰都是香港电台啦，最衰都是反对派啦， 你在这里唱衰， 最衰都是港独啦，最衰都是郭兆杰啦，是不会用这种这样的意识去做事的。 佢講咗出嚟做就低調地進行，然後我哋只係見到個成果。哦，幾時？1978年地鐵通車，呢、這個觀塘線通車，然後哇，香港人人山人海咁湧去搭地鐵嘅，你知唔知啊？我睇翻即係我哋會出嗰、那個鏡頭下的歷史嗰本書咧，其中一張相咧就係講香港人湧去搭地鐵，咁我就當時其中一份子嚟，其中一份子嚟嘅。嗱，咁你十年建屋計劃，跟住社區營造就係咩咧？當時曾俊華翻嚟就係負責上去喺新市鎮嘅公屋區成立互助委員會，係、Mutual Aid Committee MAC、然後咧喺 MAC 裏邊培育地區人才， 係 委任入去政府嘅分區委員會，組成當時嘅第一代建制派， 係 嗱呢個就係政治工作啦，坦白講，呢、這個唔係社區建設，係、培育一班親港英嘅社區領袖啊，就係 MAC 互委會、然後由互委會表面係居民自治，係 後來又發展區議會， 區議會嘅委任議員咧，身邊好多都做咗，區議會就係咁嚟噶嘛。85年嘅地方行政改革，呢、這個就係麥理浩任內最後一步啦。佢冇辦法做到呢個嘅楊慕琦嗰種嘅高層次嘅政治改革，但係佢有兩樣嘢低調地進行，第一樣嘢。就是地方行政改革，就是85年的區議會選舉。第二樣嘢係咩咧？否決咗一個所謂董建華攞出嚟嘅問責制，係麥理浩否決嘅。當年唔係董建華攞出嚟嘅，當時有人建議就行一個 minister 嘅 system， 部長制。當時麥理浩就話 no。點解咧？佢就話因為你係冇辦法去確保咧呢啲 minister 咧係可以咧係即係。那個問責是可以貫徹得到的，他就說做來都沒有意思，你只會提高了市民的期望，你就中了。你看今天奶媽說什麼，奶媽都說其實問責制都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沒人肯做， 市民的期望高到無論， 做來浪費， 但你想想英國佬就是那個人叫做 Policy Secretary， 是 大佬，如果以我哋中文翻譯，以為大陸佬以為佢真係做秘書添啊， 書記啊， 書記添啊， 做啊黨書記啊。 咁但係實際上就係咧。將很多科咧開始改革，揾一個叫麥堅士嘅顧問公司咧，就重新將香港政府裏邊嘅分工重新再做一次。然後咧就以前咧其實好簡單，得八九個司廚司嘅啫，然後將佢咧再多元化，就係確立我哋今日所謂三司十三局呢個結構，其實係麥理浩年代確立。即係你諗下幾可憐。 系， 五十几年前嘅嘢嚟嘅，其 实系啊，五啊几年嘅。 我哋仍然无论你共产党讲到自己几咁反殖都好，香港仍然系受惠于 搞咗二十年 麦理浩年代所建立嘅嗰个基础， 系 真系嗰个基础。 系， 因为你好简单啫嘛，你如果你抌钱落去起嘢系冇用，好似而家大陆咁样，起桥系咁起，系咁起，好容易啊。你个社会点样管治，令到佢走上一个国际城市嘅面貌咧，系取决于啲人啊嘛。 系， 唔系你摆钱落去起嘢咁简单。你起咗地鐵出嚟，係啊，而家大陸都有啦。但你點樣令到成個香港政府變成係面向世界？ 即係唔係一個硬件嘅問題？即係我 絕對唔 係。係啊，即係我諗係好好清楚一樣嘢。你睇翻喺五六十年代咧，香港嗰個問題其實真係好多啊。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嗰啲嘅貪污問題啊。嗰時公務員貪污，這個警察貪污， 係唐德啊！我就話灣仔公司咩叫做係。結構性貪污嚟㗎， 係啊！佢根本上就係嗰陣時係警察 收咗，然後層層分落去， 同呢一個係警察同埋呢一個黑社會係一齊合作㗎。即係譬如嗰陣時有一啲嘅即係講法就係話嗰啲小巴，即係啲小巴站咧， 即係先達隔離 嗰啲。係小巴站咧係基本上你要架小巴要喺度停嘅話咧，係黑社會要收你租㗎嘛。你 收咗俾警察。 係啊，你如果唔俾錢嘅話咧，佢係第一會燒你架車。第二咧會揼你噶嘛，打殘你噶嘛，咁咧就係、即係譬如你睇翻葉麗欣嗰啲啲 乜早 對葉石英嗰個回憶，攞佢講過佢係偷偷地走去影相噶嘛，就見住個黑社會就係咧揾嗰個司機就攞錢，隔離咧就係一個警察，係遠遠就睇住，原因就係佢收咗錢之後咧， agent嚟嘅， 係咪分俾警察咯？而呢一個呢、這個散仔咧，佢喺度咧，佢收咗錢之後，佢係逐級逐級上去噶嘛。其中一個最典型嘅嗰個係好似喺警隊裏邊係負責呢一個嘅交通事務嘅，呢、這個人原本喺六七暴動係英雄嚟噶嘛，係嗰、那個係咪個咩警察學校嘅校長？啊！呢、這個郭柏啊，郭柏， 哦，郭柏， 郭柏啊嘛， 反貪污捉郭柏嗰、那個， 係啦，冇錯啦。當年佢係點樣做咧？就係話 鎮暴英雄， 冇鎮暴英雄啊！ 點知大貪官嚟？ 點知係貪官得？佢當時就係點樣咧？就係、是、有人咧就去寫一封信，就走去揾阿杜葉石恩，就話呢一個咁樣嘅郭柏 是貪污的，有他警隊裏面有貪污有問題，他就寫了一封信給郭柏嘛，郭柏就回信嘛，就話係咩有啲咁嘅嘢咩？如果有嘅話咧，我一定係會呢、這個即係秉公辦理去徹查。 其實係佢自己、 啊。幾冇錯啦，寄埋封信佢，咁跟住咧，佢收到啊呢、這個杜小華收到之後咧，都覺得呢條友擺明喺度吹水啦咁樣。點知轉個頭冇幾耐。唔知點跟住杜小姐好似係去咗無線定即係去咗啲啲電視台，好似嗰陣時係咪無線定乜嘢咧？咁咧就喂係有問題喎，唔該你啲傳媒報出嚟啦。結果咧就係電視咧就走去訪問啦。郭柏又夠膽死出嚟訪問喎。一問佢話喂係咪有啲咁嘅事啊？郭柏咧就話咧冇件咁嘅事，邊有件咁嘅事咧咁樣。跟住杜小姐即刻咧就攞翻封信話咧嗱，佢答我咧係話如果有嘅話，佢會即刻咧會徹查喎。咁結果咧單嘢就爆咗出嚟，發現到原來點知一個郭柏根本整个警队都烂晒，但是即系嗰阵时嗰个成个警察咁腐败嘅时候咧，就当然其实亦都唔系即系讲到呢个廉政公署咁英明神武嘅。当时英佢廉政公署成立嘅时候咧，想对付呢啲警察嘅时候咧，当时警察都喺度示威抗议嘅。即係衝入去呢一個嘅廉政公署嗰度揼人嘅，跟住 警廉衝突啊嘛， 警廉衝突，咁結果麥理浩咧就話算啦，即係有個限期嗰啲嘢，嗰啲貪污嗰啲唔計你數啦咁樣，咁即係咁樣去處理咯。 嗱，當時我覺得咧，其實好多時睇翻轉頭咧，其實就好多人唔記得咗嗰個軟件嘅建設，我成日都話，除咗廉政公署咧，大家講嚟講去都廉政公署啦，包括。整個公務員體制的改革，甚至是什麼呢，就是說你怎樣政府的服務，怎樣去面向那個社會，還有香港政府的形象怎樣面向世界，成立的 ETO 即是那時的駐外經貿辦事處，那就宣揚香港旅遊發展局去推廣香港等等，這些東西其實就是整個形象。香港就是英國佬就有這樣的東西，他就說整天那些歐洲國家的人來到香港就說香港的人道主義有問題，那些人這麼慘。即系我记得有一次，即系我访问阿陈桥啦，一个摄影记者，佢就话赞玉医院啲大肚婆要大咗肚之后咧，要去生咧，喺赞玉医院门口排丑啊，要 系 咁啊，影咗张相之后咧，跟住喺伦敦登咗出嚟咧， 系得嚟都生。 哇！佢话即系港督就俾人闹到扑街， 系啊， 即系你谂下，欧洲人会睇到话，大佬唔系啩？大佬个肚咁鬼大，跟住通宵喺度轮丑， 系 排队入去医院生仔， 真系。 咁所以咧就係當時嘅香港社會就係咁，好多 其實 好多教會嘅人，好多人權組織 NGO 喺歐洲過嚟，見到香港嗰個情況，就鬧英國啊！ 其實嗰時香港其實都真係好耐，嗰啲教會係派麵包， 係啊鬧英國啊嘛，香港就好似巴勒斯坦咁啊，佢哋覺得就 係 周街難民，萬山遍野木屋，咁所以咧，麥理浩喺佢頭先我 call 嗰份文件裏邊講過，佢話呢十年改革之後。香港不會再受到歐洲的人權組織的批評，咁成個香港在八十年代，即係八二年麥理浩走，很多人歡送佢啦。其實跟住就由得嚟就處理嘅外交問題啦， 就係嗰個回歸 中英嗰個嘅前途談判係多啦，由得嘅內政係好少，跟住就到惠奕順，因為由得就係喺北京嘅中英談判心臟病發 過身， 就係過咗身。咁就到惠奕順，惠奕順就面對六四之後嗰個大建設啦，另外一個大建設， 所以玫瑰園計劃 係惠奕順年代嘅，其實就係嗰個玫瑰園計劃。咁但係麥理浩呢個咧，我覺得大家唔好淨係睇嗰個硬件嘅建設，我覺得呢個反而係會過去嘅呢啲嘅，嗰啲硬件 即係好似地鐵而家都唔係好掂啊。 但係咧，實際上個軟件嘅建設先係緊要，點樣令到香港嘅管治制度啊？係能夠慢慢追上去，然後變成一個現代化嘅城市。那些官員怎樣由一班貪污的官員， 廉潔的警察，廉潔的公務員， 然後變成一班自重，還有什麼是覺得自己，我自己在政府裏面工作六年，我覺得最大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政務官呢，他就是覺得自己捍衛香港利益，是有這個想法在裏面，他不是打份工的，他覺得他很尊重自己的工作，還有覺得自己的角色很重要，現在共產黨就不斷貶低他們，包括通過問責制去貶低他們，有鑊就拱佢哋出嚟咩？上城市論壇就揾處長去上，嗰啲鬥三十萬嘅局長就匿埋去遊浮。嗱，呢個就係摧毀緊香港由七十年代建立嘅良政善治，係毀於過去嗰二十年裏邊。 仲 嗱，呢個係冇任何嘅政治上嘅指控，呢個係講緊政策上執行。包括問責制嘅推行。 係啊，就係一樣嘢嘅，就係喺個管治嗰度咧，就 呢個係咪以前嘅中大嗰個校長？即係大金耀呢個咧就係英國嗰、那個佢點樣去？因為佢本身係一個殖民地嘅政府啦，咁佢點樣去吸納民意？就是、通過喺政府嗰度咧就成立好多嘅委員 會諮詢架構， 係啦，諮詢架構咁咧就去聽唔同嘅意見嚟到進行嘅。咁但係你會見到，即係呢個咧就係都係嗰陣時係慢慢咧就發展出嚟。但係你發現到咧，而家好多嘅諮詢架構咧，其實全部都違違違 政治酬庸啊！ 而家變咗政治酬庸，即係話嗱，你聽我話，我就俾個委任你呢個乜？ 有周浩鼎嗰啲咯，你咪即係政治酬庸嚟？ 完全都唔係， 佢冇 function 嘅， 都唔係所謂善治嘅一種嘅 同埋佢冇 function 噶嘛， 冇錯啦。 所以佢冇幫你探測到民情嘅喎，所以你政策一出嚟就會打柴嘅喎。 係啊， 但係以前嘅諮詢架構就佢未出台之前， 先真係去吸納， 先揾嗰啲咩？李家祥啊、黃康源啊嗰啲會計界嗰啲阿頭啊，即係譬如你有啲重要嘅公司改革，或者法律改革啊呢啲咁嘅嘢，咁大律師公會嗰啲咩張澳偉啊、李柱明啊嗰啲就俾曬意見你噶啦嘛。所以點解殖民地政府你覺得佢啲政策唔會走樣？一出嚟好似受到人哋支持咧，因為人哋喺後邊已經做咗好多， 真係做咗好多，真係諮詢咗嘅。所以嗰啲嘅諮詢委員會咧，就係去聽人哋意見。跟住咧去完善佢嗰個政策，就唔係好似而家咧係將嗰啲諮詢委員嗰啲位係用嚟咧俾著數。 嗱個原因咩咧？就因為咧實際上咧佢亦都有既定嘅政策，佢根本唔聽個社會意見，所以佢嗰個係假諮詢。 係假諮詢。 佢以前英國佬年代咧就係佢有個框架，但係佢啲細節咧未定嘅，佢先至去諮詢先，然後再第二階段諮詢。嗱我哋以前成日講個法案有一個 white bill。白紙草案就係話一條重要的法例，譬如 Organized Crime Bill， 點樣對付有組織嚴重罪行？嗰、那個諮詢咧就係兩階段嘅，係寫咗一條草案嘅 draft 出嚟先嘅，然後個社會大律師公會係討論咗個白紙草案，然後先到藍紙草案。 係啦，有個咩 藍紙草案就係憲報法表嗰份。提交立法會嗰份， 而家好似都冇呢啲咁。 而家有鬼啊！而家 我記得以前有所謂咩綠皮書、白皮書， 冇啦，而家冇咗好耐啦，已經係。 我讀緊學校咩？讀緊中學定小學嘅時候仲有啲咁嘅嘢。 喂，我睇過最後一份諮詢文件就係呢個全醫療保險噶啦，其實係 嘛？ 係啊，醫療融資啊，關於好耐啦，冇啦，跟住仲有呢、這個徵收呢個嘅消費税，係啊，開徵呢個消費税之後就政府係冇諮詢文件嘅，突然間咔一聲想做。就掟出嚟，跟住因為自己無能做唔到，就最衰立法會， 就賴人， 就最衰反對派， 反對派 再賴唔到就最衰就係呢個港獨派，再賴唔到就最衰就係 CIA， 再最衰就係呢個夏千福，你講曬啦。 其實真係我覺得要反省一下嘅，就係話喺嗰個麥理浩嚟香港之前嘅嗰五六十年代咧，香港其實真係都幾亂嘅。原因一樣嘢就係話你啱啱大陸國共內戰完咗，好多嘅難民嚟咗香港，一紮幾多人口你要處理。 喂，大佬，你諗下1962年大逃港係講緊十幾萬人走嚟。 係啊， 香港當時有啲乜嘅地方？ 有地方就跟住住㗎啦。 咪係咯，所以我就話點解啲人而家對六七暴動話階級矛盾呢個係白痴就咁嘅原因。喂，大佬，啲人拼命走落嚟咩？係為咗翻工，佢梗係遇到俾人剝削㗎啦。 仲邊得閒同你？ 佢因為佢 less evil， 所以點解 less evil 先至係香港核心價值咧？因為佢覺得喺大陸會死啊嘛。 係啊， 所以佢嚟到俾資本家剝削。好過俾大陸共幹打死啊嘛！ 以前我讀嗰間小學咧，即係我讀過好多間小學，其中一間小學咧讀得最長咧就喺佐敦閣啊，即係牛頭角佐敦閣嗰度。 七層大 係七層大 H 型嗰啲，我係地下嘅。咁啊，話説咧，原來喺嗰七層地下之前嗰陣時就係成班嘅嗰啲嘅難民啊，咁佢哋住喺屋嗰度，嗰啲英國佬就話咧：你冇地方住咩？咁跟住呢度佐敦閣啊嘛，即係一個谷啊嘛，嗰、個其實係墳場，即係好多啲墳場嚟㗎。咁你就喺嗰住啦，咁樣咁跟住。叫你住就住噶咯， 你使住佢。 咁你咪要自己搞掂咯，你自己要搭棚搭嗰啲木板。咁有啲人咧就話起緊嗰啲屋嘅時候咧，係掘到咧，直情掘到啲骨啊，即係嗰啲死人嗰啲骨嗰啲咁嘅嘢。咁嗰陣時嗰啲人就係真係自生自滅嘅。咁啲樓咧就係咁，即係嗰啲唔係樓嚟嘅，嗰啲木屋就係咁樣起法噶啦。另外咧就係個當時好多啲黑社會咧係控制嗰啲木屋區噶嘛。總之就係起咗一紮木屋區俾你住差唔多嘅時候，佢就點把火燒咗你，燒咗之後佢可以起身嘅，跟住又再買過噶嘛？你見到其實當時喺呢個所謂五六十年代嗰個社會問題，我諗係比而家嘅香港係嚴重係好多。 同埋我覺得歸咎於呢個英國政府咧，我都係唔公道。其實你諗下，香港喺一個咁細嘅地方，係每一次因應住內地嘅動亂咧，而係大量不受控制嘅人都湧落嚟。所以我就係話咧，你大磡村、聖十字徑村、萬山片野木屋點解啫？ 因為城寨嘅人 會好似棵樹咁生嘅咧，嗰啲建築物一路僭建上去嘅咧，因為啲人不斷嚟啊嘛， 不斷咁嚟啊嘛，係啊， 係嘛？六二年大陸大躍進失敗，死幾千萬人嗰陣時，唔保住命， 走下来有得吃已经很好彩了，已经 是所以你要看到呢，当时你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到70年代开始的时候，在那个麦理浩的那十年里面是可以这样去解决问题的。 其实有些所谓亦都是即是他任内是不受控制的问题的，譬如另外一个难民问题就是越南船问题。 越南船问题。 就是1979年这个即是汇丰号天文号将越南船民第一批带来香港。1975年越南攻陷，突然间很短时间即是北越啊打败了这个南越政府，统一这个越南、成为一个共产国家之后呢，就开始排华。咁呢啲越南难民就漂洋过海，即係经过南中国海走嚟香港。咁英国就宣布我哋第一收容港。咁就即係其实好痛苦嘅，真係我觉得嗰段时间。咁呢就设立好多难民营，禁闭式唔准佢哋出嚟。难民营又有骚乱，地方人士又反对，因为有治安问题呀成啦。咁就香港亦都即係联合国亦都走数。即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麦理浩年代就是好，即是香港已经是变成一个好像金光闪闪金光闪闪咁样，其实是有很多问题是未解决的。十年建屋计划烂了未？ 为 什么呢？就是石油危机，整个世界性经济衰退，夏鼎基就说喂没水啊 cut。所以很多人就讲大陆佬又好，华人又好，將個港督和财政司的关系就变成是个人之间，你不妥我不妥你。从来都没有那个一个角色的 check and balance 这个看法。是吗？即是说曾俊华不拨钱给梁振英，就是因为阻住曾俊华施政，阻住梁振英施政。陈方安生不给董建华乱咁搞问责制，就是因为董陈不和。但你有没有想过后面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先得的？香港第三样软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积极不干预。这个就是麦理浩年代确立的。就由夏鼎基出任财政司的时候，在一份的财政预算案里面阐述什么为之积极不干预政策，然后配合一班当时在外国读完书回来的经济学家， 是 就是去吹。 喂，这个呢讲起呢，就那时是英国政府呢曾经派了一班人来 到这个香港，跟着就是大肆地批评当时的那个港英政府的那个的就是财政司入面的那些顾问，跟着呢是要借调，即是由英国呢 调 一些地方借调一些人来到香港，就这个做这个经济顾问。当时就他批评说这个他当时其中一个讲法就是当时的港英的财经的官员呢是海恩前海恩斯时代的人来的，就是 King's Theory， 即是海恩斯即前海恩斯时代，即是非常之落后的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是这样的思想这样的。 因为当时很特别的，麦理浩就因为一个政治的原因，麦理浩绝对不是一个 socialist， 不是一个社会主义 者， 所以香港的福利啊、扩展等等不是跟左翼政党上台那种的福利扩展。刚才我讲得很清楚，那个是一个政治原因， 是政治原因。 所以麦理浩很多人说他是一个福利主义者，社会即、就是左翼的政客，其实不是，他是一个公务员。 其实他就是要帮英国 帮帝国 帮这个帝国 建立民心， 建立民心就是攞筹码， 攞筹码等中国佬大陆佬在香港攞到着数，然后个筹码就是说令到香港移交给中国的时间越长越好，越迟越好，这个就是他的 mission 了。 结果呢他就创造了一个模范城市，他成功了，其实 成功了， 他成功了。其实个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亦都不是纯粹是给钱那么简单，是因为他改革了整个城市的管理制度， 是 个软件的问题，从而令到呢开放了很多的无论在地区的建制派的出现，很简单， even 今日的香港电台亦都是当时麦理浩就是说不可以这么保守，容许官方电台批评政府，所以提拔了张敏仪这种人，30几岁已经做广播处长，今日是冇得比嘅，今日是找一个最衰格的人去管住佢，等佢唔好做嘢。 系，即系总之你唔听我话啊， 系啦， 揾个人。 所以点解嗰阵时走向一个开放年代，有狮子山下， 喂， 梁明嗰啲，其实系批评紧个政府嘅好多嘢啊， 系啊，即系个社会不公啊，系啊， 系嘛，喺度讨论紧公共政策，咁开始有第一代嘅论证团体啦，就 系 陆公卫啊等等，佢哋于品海啊组成。 以前系咩太平山 观察社啊， 观察社先。 胡鸿玉。即是现在香港另一个老闆于品海、胡鸿玉就是竞争委员会的主席，环境局的副局长陆公卫就是当时第一代观察社的成员、当时他们这班是年轻过我们很多，其实二十多岁而已、 是中日傑會見他們的、 嗯、 當時是報政司， 報政司 是,、嗯、是會見觀察社的人的。現在你試試打電話去給張建宗，睬你都傻了真的。所以這種倒退我們這代感受是深過後生那代，因為後生那代實際上根本沒有經歷過麥理浩年代、 嗯嗯、 他只是從書本裡面認識，覺得、哦、英治的好處、 嗯、 但我經常都說麥理浩時代我們不是懷念那麼簡單、嗯、我們要繼承，而繼承是什麼呢？如果你不研究的話，你繼承啲乜嘢，你就變成懷舊啦，係嘛？即係好似聽翻呢個黑膠唱片一樣啊！但你繼承係啲乜嘢咧？我就話嗰種行政嘅改革，將個官僚體系開放，係嘛？培養地區自治嘅意識。王振民呢條蛋散就話香港從來都係跟英國，而家所以就跟大陸，好戇居嘅。香港政府從來很多事都不是跟英國的，其實 英國的他自己一套，特別 香港在麥理浩時代已經脫離了傳統的殖民地管治了，根本整個政府已經不是殖民地體制了，其實 香港是一個到了麥理浩時代是一個很自覺，特別譬如說在那個經濟或者商貿那裡，譬如說是那個紡織業、嗯、那時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紡織業是很興盛的嘛、嗯、那正正呢形成了是跟英國本土的紡織業一個很大的競爭的，咁嗰陣時喺所謂關貿協定嘅時候咧，基本上係香港係同英國根本係有好大嘅衝突㗎。咁嗰陣時嘅港英政府咧係企硬，係維護緊香港嘅利益，係同英國政府係喺度鬥嘅。 幾次都係香港難關，第一個右派五六年暴動，當時英國討論係咪唔好要香港。當時嘅呢個總督右派暴動嗰陣時係邊個？戴倫子， 是不是戴倫子？戴倫子是 綠基，柏立基之前的 郭亮雄， 郭亮雄、 啊、 郭亮雄總督企、 嗯、 硬、 嗯、 寸步不讓，六七年都是一樣、 嗯、 很多時候香港總督是捍衛著香港利益 的， 所以我說麥理浩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他是能夠從 香港利益，不是我剛才說的是三方利益，說中國、英國、香港、 嗯、 是三方的利益、嗯、從這樣的角度去管治香港、嗯、這種人在香港的歷史裏面是不會再出現， 所以有一個很廣闊的，即是香要管治香港呢，絕對不是一個呢，即是只是看著什麼國家好、香港好的那些眼光， 喂，如果是這樣，你英國好、香港好， 只是看著個什麼大灣區的眼光的，是需要有一個的、一個國際的視野，甚至一個區域政治的視野，這樣香港才是有好的前途的。 所以我就是說這個不是必然，即是香港的成功，香港的失敗就是必然的。為什麼？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認真去研究英治時代的香港為什麼會成功，包括歸英派，包括本土派，他們對英治的歌頌都是一個口號式的歌頌、 其實某定程度上他是無知的一種表現， 是一種無知的表現， 無知， 如果你不明白個地緣政治當時的環境，英國的外交政策和中國和英國的關係咁樣去理解嘅咧，麥理浩時代所做嘅嘢咧，我都話一開始我問 why 點解嗰十年啫？點解係由1972到1982啊？ 嗯， 係嘛？點解唔係1952唔係1962啊？ 嗯， 係嘛？ 係。 所以我就話嗰樣嘢係有個時代嘅背景喺度嘅，其實。而麥理浩做對嘅嘢咧，亦都係唔係淨係我哋表面睇得到嘅，即係中國人就好實際嘅，即係全部都係講啲樓啊、交通啊、橋啊呢啲咁嘅嘢，即係所謂硬件見得到嘅嘢。而對於軟件嘅嘢咧，就氣如敝屑，我哋係 成個管治系統 係隨隨便便就劈 Q 咗佢啊！其實呢個態度先至恐怖啊！ 即係而家 包括董建華啲咩禍港撲街，我到今日都係咁講嘅，殺咗市政局，推行問責制，係、求求其其就將港英留低嘅嘢推行呢個母語教育，全部都係將港英留低嘅嘢全部就求求其咧就劈 Q 咗佢。 跟住而家我哋講緊最嗰個支柱廉政公署喺過去呢， 你睇李寶蘭事件 咁樣破壞法。 是 啊，就是为了一个梁振英， 咁成个香港 调查梁振英的问题，结果就摧毁了整个廉政公署的声誉。 廉政的系统， 警队呢？ 系啦，警队冇错，再警队。 唔系咯，所以我就话呢啲人， 警队喺五六十年代嗰种贪污法，去到七十年代慢慢建立一个好专业嘅一个嘅团队，就喺呢紧呢几年。 而家翻翻去烂仔当差， 翻翻去烂仔嗰个。 系啊，以前就好仔唔当差嘛，而家又翻翻去有排烂仔。 翻翻去嗰阵时候啦， 所以我就话。香港要成功是很困难，在那时候的环境要摧毁它实在太容易，因为 你根本那班人心里面其实是没有一个尊重在这里，我觉得那个体制是没有一个尊重在这里，而变了是什么呢？就是变成今时今日一个就是 兩邊都是打嘴炮，我覺得無論是眷戀殖民地的也好，或者是共產黨這邊，提倡一種的敢破敢立，什麼都剷除的一種這樣的做法。 好了，今集差不 多了，就麥理浩時代之後究竟下一集講什麼呢，我們先想想現在都未定了，就可能我相信就一定會碰到彭定康， 講回歸， 講回歸之前彭定康改革、中英鬥爭等等這些東西。好，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142年，清道光22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極條約。 1842年，在地圖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我劉西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